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不让人笑，我自带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我多疯，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。我不幸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。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 Thank you.

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